在西岸一座大概11米高的书塔呢，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。从塔顶往下俯瞰，或者是从塔底向上仰视的时候呢，都会让人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。这已经是西安的第二座书塔了，也是最高的一座。两座书塔的创意呢，都来自于独立艺术家赵海涛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旅行景点了，很多人会到这里去打卡。 红茶杯，情侣酒挤满，依依爱话未觉闷。暗暗喜欢热爱堆满，你身边伴情侣一般，红茶杯来分你一半，感激这样为我付，跟你一起我吻杯中满，摇杯中情，赠你一半。爱意我眼内对你在呼唤，怎么竟不知道杯中吻好暖，似你这般未了。心中爱恋，惩罚你来后半生保管。红茶馆，情深我款款，怎么你在望窗半？枉我一生与你一起，做你一半。冇女朋友，梗系唔信啦，冇理由。你几好啊，因为冇人中意你，或者有你唔知啫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，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，这些挥发性气体也是白血病智力下降的主要诱因，甲醛污染不得不防。

经不远，我丢着空瓶许愿，还一天连成一线，在下周对你埋怨。 芦苇花白马一片，爱过你短暂停留的容颜，南方的冬天，我的心却无法时过境迁。你迷失爱情的那一张脸，握紧说的永远，随着涨潮不见，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。你的爱飞很远，像候鸟看不见，在湿地的誓言，把伤心乱成一片。你的爱飞很远，像候鸟季节变迁，我含泪面向着北边。 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工作开个好头。